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情感，一段岁月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天山脚下是我可爱的家乡，当我离开他的时候，好像那哈密瓜断了瓜芽。太阳树下住着我心上江上，花样断了哈密瓜依然香甜，青石归来都当儿还会再响。 双眼盼起